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吹满浪， 雷电碰撞， 风魔的风魔掌，天地万物也如照， 也如照。 瞬间之心监控密不透，遥望天际无的印象，出入吉祥里，现实交错的梦境， 亘古不变的传承，美好从未被打破。 一丝磐石坚守，无言监控，凝视夜空，就算面临一场暴风， 会让一切回归变得更完美。别害怕，天总会黑。只是破晓前的点缀， 对这一切珍贵不该再流泪，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 时候终究会飞过。 说平静和自由，转过头，如影一般守护在身后，雨在天地中守着，手来跟随雨落下，再次踏上新的征途，孤惧被虚无，狂野之上回首追逐每一步，心无助，身心素不胆怯辜负，说破这片护盾彻底废物， 亘古不变的春秋，美好慢慢被打破。 裂开的时空，从始至终不曾退缩，巨和细雄为之奋勇， 会让一切回归变得最完美。别害怕，天总会黑，只是破晓前的点缀。 对这一切珍贵，不该再流泪。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赤红烛就会飞过。 脉搏跳动，你听见了吗？一声长鸣带过， 穿越空间的苍狼巨人逃窜，金色的面孔刻烂成了一本画册。时空终究会飞过，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家喻户晓的上古四大神兽，如果用人性来表象，朱雀代表了青春和朝气，是少年精神最好的呈现。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朱雀》就是 Z 时代少年的赤诚宣言，来自时代少年团。时代少年团目前很活跃，一直被当作 TFBOYS 的接班人培养。青少年偶像首先要有社会担当，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带你听听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听完了少年们的朱雀精神，再来听两首女性力量的歌。各行各业各个年龄的女性都在自己的赛道上独当一面，这个时代的女性有力量。来听苏运莹的新歌《女孩力量》。 夜晚的时候看着星星许下心愿，我对她说哎呦，看我变一个花姑娘。我看见水波拖着月亮的影子，我用子弹晃一下水面，水珠温暖的弹到别人怀里。哒啦哒啦哒，让我有魔法，帮我变传奇。是凡尘，照顾好自己，不要怕，别胆怯退步，不要让妥协变成伤口。让我们变强， 你眼神中有光有能量，用女孩力量继续在世界闯荡，你的未来一直在你手上。女孩这个词儿真的很美好，每个女孩都很动人，可以站在太阳底下放声歌唱，吹一阵风，世界就变得温柔起来。我听很多女性朋友说要永远18岁，那就再好不过了。也借这首歌祝每个女孩都能拥有快乐，拥有自由，拥抱正义，拥抱自己，不再软弱，因为你最完美，你最漂亮。来听乃万和乃万的自我对话，完美角色。 他是天生丽质的主角，那未来消遣从来不会被目光忽略，俯瞰着西北锋利的指尖，瞄准了时光冷冽的视线，淹没世人的之光，亲密的魔化怎能让他轻易搁浅，钻 时的光芒，这是出的侧脸，只要是痛的很的他都想要尝个鲜，不怕疼也不怕失去，还有什么得不到，不过人间疾苦他都已经尝个遍，抬头望着天，反正偏是他被选择不去试着人间烟火，不用再去经历任何颠簸，不需要去承担任何话里的寄托，我想打张秋千也要怎么不会咽气，他教我收集眼泪， 再把自己好一点，外来 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我的痛苦就要被他手刃，羡慕他从不会被人否认，月光孤独海洋和星海，他有太多秘密我想探个明白，悄悄在背后吻了我一口，我想漂浮着看自己的以后，空白的依旧，他是个完美角色，弥补一切不完美的巧合，世界不堪的骄横，爱诞生就快要着，是个完美角色，救赎一切不完美的巧合，我拼命地向他跑着，他突然回头对我笑了， 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 成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董鹏。这一节的两首歌都跟动物有关，这类题材在音乐里很常见，要么是环保主题，要么是借物抒情。第一首歌是来自裘德的《浓缩蓝鲸》，蓝鲸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生物，可以鲸吞整个世界，纵身一跃就能跨半个大洋。蓝鲸又是最孤独的生物，因为体型庞大，它们在海洋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孤独。蓝鲸是最伟大的生物，鲸落的凄美为整片海域带上蓬勃的生机。裘德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关于爱和逃离。故事情节我们边听边想。 只要你说，我就可以带你到另一片海域，再大的浪都会像一个喷嚏不淹没，谁只是惹笑了你。如果声音藏着秘密，在纸伸出给你写信，让语言接近沉默，让我接近最有味的隐喻，散落一地，如此 就此新的宿命，别怕，就算陨落，惊动天地，还能够为你留下一座岛屿，只是很可惜。一直零下。 浓缩的蓝鲸并不是蓝鲸，而是一只磷虾。磷虾是鲸鱼的食物，这只磷虾却在实验中误以为自己是只鲸鱼，还误打误撞地爱上另一头鲸鱼，幻想带它逃离这片海域，最终自然是悲剧收尾。也许裘德在是借故事暗喻那个不可得的爱情，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你也可以继续想象，或许有另外的结局吧。下一首推荐的是蔡健雅的新歌《青鸟》，有一种美式西部片的感觉，很辽阔，特别是编曲中的陶笛加深了画面感。青鸟代表了一种渴望，对于自由和希望的渴望，告诉我一切终将都会好起来，我一定竭尽全力像你一样飞到最远的地方。 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心中那份绝望，该死的绝望，好想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那请你还我自由。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alright. 说给了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该死的是非，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那请你还我希望。 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擦闪。 2, 1，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021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乐评人沉默电话。飞儿乐团携新作《锦绣梦》再度引燃音乐家一时之新鲜盛宴。《锦绣梦》是飞儿新专辑《钻石之心》的首播主打，婉转动人、悠远隽永的国风风格，气势磅礴，歌颂壮美河山与大爱之魂。主唱 Lydia 花腔点缀的演唱高能不断，贝斯与邦迪细密交织，让我们用耳朵就能听到织锦繁花一般的美丽情愫。以国潮摇滚为载体，《锦绣梦》关于生命、灵魂与爱的歌颂，更加具象化、艺术化，充满属于新时代的青春之光。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荷冬。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吧。 来微博话题 Listen 21，一起乐评，一起为真实音乐人点赞。我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破本音乐，我们忠于经典，却不安于现状。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Here is the Power Music. 消失不见，但在你的梦里能 找回那个夏天汗水湿了脸的模样，仓皇的躲进房里赶来跟我说，哎，你在楼下，开了门邀你进来，确定你的心态，我房间的冷气很凉，我要不要考虑待个一晚。 我的房间里装着一台坏掉的冷气，就像是陷阱，闷热的汗水让我好想你。 却也不影响，不影响房内温度升高，这是什么情况？我心想，这样可以吗？实在是很心慌，而你却低着头不讲话，真的让人非常迷惘。说真的，这房内发生过太多的事情，不是你，而是我自己无法理清思绪，随口在东南西北聊，就怕你无言。但我们耳朵里在听的都是那冷气水滴上屋檐。 炎热的夏天没什么，也不能没空调，要是家里的空调坏了，那滋味一定不好受，维修需要花时间，买台新的还得多花钱，该怎么形容这种糟糕的心情呢？刚才的歌简直就是绝配，这是来自打倒三明治和詹士贤合作的新歌《坏冷气难熬丑陋的夏天》。今年我们推荐过好几首打倒三明治的音乐，我形容他们是女版的草东没有派对，都是来自台湾地区，都有沮丧和不甘心，但是打倒三明治又没有像草东那么一丧到底，因为主唱是女生嘛，所以多了一些可爱。您这儿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一节我们来听听打倒三明治最近推出的首张专辑《茹毛饮血》。如果刚才的歌有点萌，那下一首就比较凶了。人在什么状态下会比较凶？特别饿的时候，来听专辑的同名标题曲《茹毛饮血》。 茹毛饮血是一句成语，形容史前人类不懂用火，吃食物都是连毛带血，生吞活剥。达到三明治，从反差的角度观察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态度，被欲望裹挟着，被科技束缚着，一边限制想象，一边放大孤独。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带你一丧到底，而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下一首歌走的是悲情路线，歌名叫《简易度日指南》。这份指南究竟多悲伤，听完后您自然会懂。 泪水枕头时别去探问，对他而言你的存在像永吻别时别去幻想，共创未来的美好景象。细雨淡云时别去期待来场电影，或是一顿晚餐，并肩虚心牵起冰冷的手，任时光流淌。 我们传承精粹，但仍不断突破，力求创新，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Here is the Power Music。 Flower sound and following the sound， Flower grow and going.Sun, skipping on the waves, reaching to the cloud, mama's by your side. Hold me by your hand, after the war, there's so much more. My dear is the sun, growing up can be nicer.Believe in your way, don't be afraid. 很多人把孩子比作温室的花朵，其实作为园丁的大人们，哪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来自旅行团的新歌《Flower Sun》，这是旅行团从父亲的角度创作的第一首歌，讲的是亲子关系。他们说，爱是一种双向赠予，父母的保护为孩子撑起一片天地，而孩子的降临也让父亲拥有新的成长定位。在成长这条路上，谁都不能忘记微笑。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董鹏。最后这一期节目，我们再来听听两首翻唱。第一首是周杰伦和李荣浩共同翻唱那英的《默》，作为新一季中国好声音导师的开场曲，一开口注定是单曲循环。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要留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牵肠发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最近值得关注的开播的综艺节目有很多，除了中国好声音，还有乐队向的草莓星球来的人，第二季的超级乐队，另外还有几档嘻哈类的综艺，音乐圈迎来又一轮线上的热闹，您可以选择性的看一看追一追。最后带来的是落日飞车翻唱刘德华的《忘情水》，意外不编配很颠覆，甚至可以让你忘了原唱。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今天先说再见了。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接榜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

在8月5号至8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为家人们准备了熟食大礼包，全场熟食立减20元，新客户再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现在人们对于这个吃呢是越来越讲究了，当然有些叫正餐，有些呢叫零食。 零食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应用的场景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出去野餐啊，郊游，包括现在这个气温上升了以后天好了，您出去郊游啊，跳跳广场舞啊什么的，晚上出去有的时候呢都备着点小零食。 没错，你说你饿了啊，咱们吃两块啊，这个垫一垫。另外呢有些什么看剧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娱乐的时候啊，饿了咱们吃两块。其实这种东西挺多的，但是呢从传统到现在来讲呢，有一样东西呢大家一直是对它挺喜欢的。 什么呀？ 牛肉干。 牛肉干是吧？ 牛肉干、 牛肉干确实是，但是我发现这个牛肉干呢在市面上吃的口感呢真是天差地别。 最近咱们北广购物呢有一款牛肉干啊，据说非常好，你也尝了，我也尝了，大家都尝了，反应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这牛肉干呢确实还不错，因为它首先呢是包头市的这么一个龙头企业， 老品牌， 老包头老包头这名儿真是挺好记的哈。还有呢就是他选用的这个牛肉干的原料，我看了也非常非常不错，就是现宰的这个老黄牛，就是在那么内蒙草原上散养的这种老黄牛，他选用是这个黄瓜条的那一块儿。平常我出去吃什么涮锅子什么的， 都 有时候点这黄瓜条，它比较瘦，它里边没什么油，而且呢这个黄瓜条产量少，膻味小，挺会挑的人家这个选用的用料，而且还是风干的这个牛肉干。风干牛肉干其实在市面上呢我觉得是不多，在市面上有烤的呢方便它调味儿，但是呢就是不能吃多了， 而且这个风干的话呢它这个水分的挥发的比较的到位， 对 啊，吃起来呢牛肉的味道呢更加的足一些， 浓郁一些， 更浓一些啊。 而且呢老包头这个他做的牛肉干做的还不错，是在哪儿呢？就是我吃的时候，因为我这人比较挑，就是平常您说要口感稍微有点柴啊，有点硬啊，或者里边有点那个拉丝儿，那白丝儿，就是那个说白了就那筋膜什么的。 对对对， 我特讨厌。 我是讨厌什么呢？里边啊过多的加一些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啊、什么这个添加剂等等这样的东西，我一进嘴有这样的味道，我就特别的反感。 所以说今天这老包头呢还做的是不错，因为什么呢？首先筋膜它手工给剃了， 没 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呢水分挥发的非常非常好。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有这色素啊、添加剂什么的，其实我们也考虑到了， 这里没有， 它里边连糖什么都不加， 是是是，所以呢是非常健康安全的啊，而且它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独立包装 啊，独立包装， 真空包装， 没错。而且这个大品牌啊，确实不仅大家喜欢，同时也得了很多的奖。 所以说呢，现在我和赵老师在这聊半天了啊，您可能正在开车，您可能都在家里边听着匣子， 这多少钱呢？这个、 这个多少钱？跟您说一下啊，两袋每袋是418克， 8两多 啊，8两多的这个风干牛肉干，一共是1斤半，还得多一点。然后呢，再加上4罐，每罐是100克的这个奶片，奶片是2种口味，一个是这个原味的，一个是酸奶味的。市面上的价格就是您要在网上买300多块钱，将近400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299块钱啊，就可以买到，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今年咱们北广购物的提供的产品呢、是追求性价比的，跟以往不太一样。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包头的风干牛肉干，什么这个组合还是有很高的性价比。 没错，咱们是给大家是2袋，等于是1斤7两吧，这2袋的话。那么另外我们的赠品呢是4罐奶片啊，而且呢我们还有额外的包装，还有礼品袋等等的啊，供您呢作为礼品来用。您尝尝，我再说一下啊，咱们是418克啊，等于是8两多，一包，咱们的是2包，好像是2个口味的， 一个是我们就说可以说是原味的，一个是五香味的。 对，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赠的啊，就是4罐奶片，咱们是100克一罐，是4罐，也是2个口味，一个是酸奶的，一个是原味的。 对 啊，咱们今天是299，而且呢还有一个礼袋啊，所以呢，您是无论家里自己人吃还是送人送礼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